像海深，我的爱情浅，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。别人的爱情像天长，我的爱情短。像天长，我的爱情短。